好，欢迎翻到嚟 Oc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啲脑残回忆或者系啲叫做杂文啦、冷知识系列啦， 即系冇咩好讲，将啲嘢铲埋一碟。 唔系，系一啲平时你唔会留意到，其实系我个人嘅嘢。嗱、我主持杰特啦， 末日 啊，小迪啦，路过嘅。 嗱，今次就讲下书嘅，算系包装嘅好定系点咧？ 物理上的女女爱， 物理结构啊， 物理结构女女爱啦。 I can catch 因为其实讲漫画咧，就之前其实讲过代理，讲过出版社，即系会提到一啲嘢，但系咧呢啲点讲啊，比较物理性嘅嘢，我哋比较少，通常讲作品内容啊啲嘢嘅， 比较琐碎啊。 应该话系通常咧，我哋系你第一样会掉嘅就系嗰样嘢咯，书托嗰个包装纸， 包装纸透明嗰、那个吓。 香港系多数系用可以贴黏贴翻嗰啲 上面黏胶， 上面黏胶咯。 呢种咧就其实最贵。但系就点讲啊，最快同埋唔需要设备啊什么东西。 你只要搣开个箱贴就已经黐落包去，黐埋搞掂。 就胜在悭人手咯。 嗯。 即系同埋你唔使嗰部机其实几贵下，兼且几麻烦。然后就系、如果你去到漫画铺嘅话咧，啲漫画铺会有啲漫画铺会同你再包一次。 系。 通常嘅情况系会系因为原有嘅破个膜啊。破损咗或者之如此类 啊，应该运输或者其他情况嗰啲。 因为日本咧就唔包套嘅，冇乜套乜性都冇嘅、即系冇啲物透明类嘅物体包住嘅。咁我哋喺日本书店见到嗰啲收缩膜咧，就系喺书店入边搞嘅。 嗯， 书店入边先 有 机仔，有部机喺度个怼入去就系噶啦。 wrap 咗佢都系。 就嗰一类咧，就喺拆书退书嗰阵咧，你要拆嘅。所以你见，如果你见到一次佢哋点样退书法咧，你就知道呢个日本商会系几咁浪费嘅事。 唔系咁呢样嘢咧，我当年喺日本帮朋友去订即系买书啊咁样，每一次佢系佢包装好噶，问题就系、亚马逊里面一个亚马逊纸盒，跟住佢有纸盒入面有块纸板，跟住用收缩胶再包住本书，跟住本书又有一层收缩胶，即系话一拆一个你买一本漫画就已经有一个纸盒、一块纸板、两块收缩胶。非常唔环保嘅 呢个咧，就因为呢个 Amazon 咧就废 Q 事嘅，因为点解包运送破损咧？Amazon 要负全责嘅， 系啊， 而佢冇办法控制中间个过程，即系如果你本地又好咧，即系可能你要搭飞机搭船，啲人掟嚟掟去，你冇办法保证啊嘛。对佢嚟讲，一块纸皮一块收缩膜加埋可能一蚊都唔使。 相对嚟讲，即系比起赔钱嗰度， 相对赔翻本书系平好多嘅事啦。 咁一般嚟讲呢，收缩网就主要系日本书店，香港一大 台版书都会，但系台版书嗰种呢，就系点话大量机做嘅，就唔系手动，唔系半手动嘅，你印刷完之后就对，跟住对过去，所以个收缩就靓好多嘅。就系靓到你有时会唔知点样拆嘅， 做咗先。 靓到系有时咧，你拆咧，你系需要暴力咧，夹胶 都唔使好暴力嘅。其实如果仔细睇书细嘅话咧，就睇到噶啦。 搵唔到个位啊！ 通常一本书入边会有两行直行嘅细窿喺度嘅，就视乎边一间铺头同埋唔同批次，个窿有啲大细，有啲大有啲细。嗰个窿如果 收位， 你揿住个窿去捽嘅话，就好容易整烂。我用好容易整烂嗰个膜噶啦。啲技巧问题啦，就不过如果系开得少就可能会冇咁薄。 咁呢个点着手？ 我通常会用手指甲轻解开条线。 咁样做都系办法。第一系唔系个人都随时有啱用嘅手指甲，而系会刮翻本书。 但呢样系要 你捽一剂，捽系唔会捽烂本书噶嘛？你捽唔烂个封面噶嘛？ 我胶嗰层胶咁讲啦。 不过睇下有啲就睇下情，唔系咁啊，亦都睇下嗰间铺头用啲塑胶靓唔靓咧？有塑胶基本上系，哇，大佬嗨嗨都烂嘅。 唔系塑，唔系嗨嗨都烂嗰种，咪系即席嗰种咯，啱啱个日本嗰种。 反而最惊唔系嗨嗨。 嗰啲容易开嘅。 最惊系咩咧？ 一捽就开嘛。 最惊乜嘢咧？ 最惊佢秒烂。 呢个其他问题，其他问题系太紧啦。本书变 咗 形啊！ 索到本书曲 Q 咗， 弯咗啊！系 啊， 一开已经弯咗。 我见过 呢样就见尖端咗一多。 台湾书，我个人感觉上台湾书会容易出现咁嘅情况。 因为内画嗰种系成本包得好冚噶嘛。 系啊，好紧咯，其实即系歪少少都。 佢冚嘅程度去到咩？虽然我话有几个窿喺书，佢冚到系如果你泼到水上去即刻抹走咧，你本书冇事，完全冇事。 即系确实咯，但系问题即系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但问题就系有时我买台湾书最有呢个经验，佢你知唔知咁行？你知哇，即系包咁硬正啊嘛？佢系最夸张就系佢包到咧就有啲书佢唔会弯，但系你系弯佢又唔烂，即系 你用料系非常，即系佢用料系非常之 衰嘛，最衰咪长虹咯，长虹佢啲包嘢包装有弹性，啲弹性嘅胶咧就最 Q 难搞。你戒啊戒佢，即系手指甲戒唔难啦，刀都得、嗯。你落刀啊，有时都会黐住你把刀，勾住你把刀，然后佢死。 咩物料嚟噶大佬？ 系啊，好夸张噶， 装甲嚟。 佢啲包书套真系切，真系完全防水防尘三防噶，一下要。 所以相对嚟讲，香港呢边就有个好处就系第一。你容易开啦，第二容易收，你循第三系循环再用。嗯、我睇完之后我可以入翻落去，如果你有咁嘅需要嘅话。 系、嗯、啊，有时咧买书，你发现到买出买发现到，咦买咗咯，咪封翻落去同我讲话，喂呢本买咗，我跟住换咗第二本咯。 哦，咁呢样呢样都系噶，因为嗱我去开个嗰间啦，就佢只要冇开胶膜咧，就可以退，可以俾我即系喺买重复书嘅情况下，俾我退翻，唔系换书啦吓，换翻第二本。咁但系如果系拆膜嘅话咧，就冇得救啦。但系如果系封嘅话咧，你封好少少，你当初唔好整得太衰，系唔系好觉嘅。 同埋就算你俾，同埋就算你俾翻个袋佢，就算成一本书佢，因为封套啫嘛，佢搵个新袋套翻佢咪搞掂咯。即系一样嘢，大家学环保之余，其实系有方便我啲成日买咁多漫画嘅人咧，方便退书。有时边系记得啫，你买咁多漫画。 吓、啊，我都想先咁样情况。 嗱。好啦，拆开书嗰个包装纸之后呢，有通常第二层咧就系个书条或者书腰， 书腰咯吓，就系呢嚿嘢咧，基本上咧就系编辑，我印象中通常都系编辑做嘅，做咗 即系写上面啲文嘅啫嘛， 出发挥文采嘅时候， 其实中意并发作嘅时候， 嗱有几种情况。一般咧就系宣传啦，即系宣传本书有咩嘢、啊，或者啲嗰期嘅爆点啊，诸如此类。 本书入边今期讲乜嘢？有时会讲最扑街嘅情况就系、是有时佢会叻他叻得好紧要。 即系爆咗唔出睇 啦。远镜唔讲后啦，啱啱买一本死亡预告第十期啦，试一期。 到爆。 我顶你个肺，你喺条书腰同我讲个结局。 搞 我拎上手，我系无可避免地俾你叻咗啦，俾你夹透咗啦。 哇，叻到咁。 未睇噶嘛，问 题。大佬，我即将睇啊喂。 即系话睇咗， 好过分喎呢样嘢，系真系强烈投诉。 即系我知呢个系重点，即系我知呢个系咩？系 点吊下人，俾人吊下人都好啊嘛。 呢个就系少少不慎啦，不过唔系太大问题。即系有一情况咧，就比较特别少少。罗马浴场，我唔记得边一期啦。 系 其中一期嘅封面啦，嗰条你会发现一个书腰啦，去咗成本书三分二高嘅，然后入边冇咩字嘅。又唔系好松，又唔系好特别，即系你要你 feel 唔到点解要用咁 系唔系 咁大张？ 系咪个公仔嘅问题？ 然后你打开你又发现咩事噶啦？ 咩、 大卫像 啊都话噶啦，俾我估中啊真系。 就系啦，佢要遮 Q 咗佢，即系 有变异咁。 嗱讲开，因为书腰咧，由于佢会遮住咗个封面嘛，比较有啲细心啲嘅出版社就会将个封面一部分印落个书腰度，咁 永远对唔齐。 哈，咁日本好啲，日本相对好比较齐少少。但如果系香港， 少歪嘅香港， 通常都系唔齐，通常都系对唔齐。 对，少少可以。 因为印嗰阵时夹歪咗， 冇办法。呢啲公差实有噶，因为咁紧你唔好话一毫米咁 Q 咁。 即系其实你 design 嗰时一定会准嘅，你放心。 你只要有半毫米，你谂下你个书腰本身就松噶嘛。 系啊。 你松多半毫米出嚟就已经成个对唔齐啦。 系啊。 所以呢个 可以有一毫米差。 哦，呢个冇乜所谓。 而且咧啲书， 反正呢条书腰跟手，你要摸就喺垃圾桶，要摸就喺书皮入边。 有啲咧、 一定要买贵 嘅，做咗俾有时唔单止为商业自由啦，我买开嗰本同人志咧，阿斯卡多士达咧，佢啲书细本啦，大本嗰啲就冇啦，细本一定有书腰，而书腰一定攞嚟玩嘢嘅。 哦，咁书腰玩嘢就好， 即系其中一个用嚟玩嘅地方咯。我讲 系啊， 嗱， 即系有日我见过有一个系遮住佢唔系遮住啲唔出得街嘅嘢，而系落书腰系一个图案，拎走书腰之后系另一个图案，即 系 两重意思嚟。 系啊，喂，书腰咧有一种主要常见用法就系广告，即系例如话。动同漫画就动画化 咧，呢个系列嘅呢个作者嘅其他嘢，或者呢本书所属系列嘅， 或者有啲咩， 或者系呢本书已经动画化啦， 咁啊堂动画化呢 就经济， 或者系啲莫名其妙嘅宣传，即系例如话系 杂志， 阿陈绵志和帮佢朋友写个书就系全裸待机，系当时系买一本书漫画嘅人系乌晒嘴嘅，系莫名其妙嘅宣传手法。 勾头嘅。 唔系啊，全裸待机就呢个意识处嘅用语嚟嘅，不过佢攞上嚟呢边用，咁就有啲那个。 对参片嚟讲，冇咩系唔可以 嘅，即系咁咪奇妙咯成件事。 哦，咁比较华语圈就比较多啦，佢日本都好，啲乜乜老师激赏啊，乜乜老师绝赞推荐 啦，搵个人名人咁样。 呢啲通常都系诈欺嚟嘅。大半都系仔戏，佢都系顺，通常都系搵个编辑，搵个作者，喂帮手， 帮手系啊， 借个名嚟 OK 嘛，咁啊， 有啲就会 问准之后就算 少少数例外，真系个系 有少数系例外， 即系同个作者识个作者嘅，系纯粹系有打友情帮佢噏两句，或者系恶搞嘅，例如话系藤田和日郎系帮过啊岛本和彦嘅霸王狂战记写我咯。佢出埋样添，我衰光。 阿富星， 阿富星。 咁通常呢啲嘢咧就唔多可以信嘅，因为点讲啊？佢作者本身作者嘅眼光所望落去嘅嘢啊，未必同读者一样。作者觉得好睇，未必真系好睇。更加唔好话呢句嘢未必系真。 咁只系代表。 不过嗰次就不过嗰篇阿富星咧系全真嘅，因为据我所知，阿富星系一批准佢玩嘅。 系啊。 咁佢两个即系关系就真系。 佢两个好基友就算啦。 系咯。即系行路都知噶啦， 反而咧，嗱，跟住咧，又揭开就喺我 书台，所以仲有样用途，人化，不过呢个 仲有咩？而家仲有， 相对少咯， 不过我少留意， 比较唔系，点解咧？因为书如果系书腰嘅话咧，书点话书皮咧系每次都要重，每一版都一样嘅，但系书腰系每一册都新嘅，即系你第一册嘅书腰咧，你第二册系唔会见翻佢嘅。好少可会同两册，除非好短时间内重册。如果唔系咧，第一册同第二册个书腰系唔一样嘅，通常都即系有时如果有啲比较出名嘅作品啊，你会见到啲历代书腰表，即系嗱另一样，我好记得啦，你个未增第七啊定六期啊，即系阿杨木佢讲翻佢自己啲经历嗰一期， 红色 嗰一张系初册限定，第二册已经见唔到噶啦。 可惜嘅， 即系所以呢样嘢就第一会有少少点讲啊，一册限定嘅收藏唔差值。 系啊， 未必，通常好多人都礼手掉 Q 咗佢，但系未必掉嘅。即系我系认同一个方法咧，就系即系折翻埋， 摆落个 挂住喺个内封入边，即系咁会，因为呢样嘢我喺日本啲旧书铺都学到嘅。即系 我不嬲知嘅呢个， 唔系以前咧，我系摄落去，但系咧就成日跌 Q 出嚟。 我摄落去， 我都系我挂喺封度嘅。 但系佢有两条脷系勾翻住本书啊嘛，佢将其中一条脷挂，好似衣架咁挂住咗喺个内封入边，咁样咧本书就唔会跌，嗰样嘢唔会跌出嚟。 不过咧有个问题就系，有啲书腰咧，佢用啲墨系会甩色嘅话咧，你长压住咗，发现到有笪嘢，我几本买就咁样啦。 相对比较少见，通常嘅情况下，仲有呢一样嘢就系、是、书腰咧就比较多会有呢个十八禁封条，香港就成日见啦。香港嘅书腰咧、就如果佢要收十八禁嘅话，好多时都会印在上边。嗰条嘢咧，通常我就好少留嘅。即系如果系十八禁， 好老实，嗰条其实罐头嚟，我同你讲。 唔系。蓝浅蓝色白字嗰条就罐头嚟嘅，Jojo 比较多，会包括 即系争咩争个作者名嘅啫， 会加埋正常书腰嘅功能嘅，咁嗰嚿就比较鸡肋少少，你留定唔留咁？ 留好似，但问题唔留又可以， 留有啲样衰，唔留就有啲可惜。 始终有句标志咗喺度， 但一般嚟讲罐头就掉噶啦，罐头。 哦，咁罐头色嗰种就一定掉。即张张一 Q 样啦，浅蓝色嗰张大家见得多嘅话就 或者黑色啦， 咁嗱，香港咧就通常，因为香港有法例规定，二级书要 分一至少 20% 面积系即系咩啦，嘅佢然后有个标准警告封条啦，咁但系台版书唔系咁规定噶嘛，台版书有类似嘢，但系唔系咁规定，咁台版书嚟到香港咧。就啲漫画铺就围嘅，就一定要将同样级数嘅物体贴喺上面。所以咧，如果你有时会见到咧，啲漫画铺头啲员工就系攞张贴纸，攞咗大片贴纸，系咁样逐张黐咗上去。 啲人手工作， 嗰类咧就坚系罐头，嗰类罐头就通常就冇人会留得到嘅，就噶啦。咁但系咧，香港就咁啦，台湾咧就台湾系近年先有噶，我记得零几年啊，零五零六， 好似之前系直情印喺个书封面，书封面度 嘅。之前冇嘅，零五零六年之前系冇嘅，冇啲咁嘅规 定。我冇规定，规定。 后屘就自主规制，学日本搞自主规制， 就印个咩限制级落去、然后呢因为佢冇统一规定，因为自主规则嘛、会间间都唔同、然后而且一开始佢哋呢就蠢啦，即係人跳咗喺个封面 度，直情拎到 哇，咁就俾人焚到开拖。 同埋一种呢就係、其实另一种鸡肋就係、佢贴喺收缩胶上面嘅贴纸。 哦，嗰类呢我就睇情况啦、 有啲就好靓，但问题就係你好，因为你贴喺收缩胶上面呢你系比较难，唔知点去摆佢啊！ 通常咁嘅情况，我会贴喺个书腰嘅内侧，挂翻本嘢度。如果张嘢系有价值的话，即系什么尖端365，我就唔会留嘅。 但本成日间唔中会有啲嘢噶嘛， 但有啲重要少，有啲比较有意思嘅咧，我会贴翻喺个书腰内侧嗰度，因为书腰内侧系白噶嘛。即系如果嗰度都写嘢咁，我再谂办法啦。 得噶啦，你 总之就 系嗰啲好尽嗰啲其实。 即系佢讲翻台湾嗰边啦，佢后屘咧就国川就比较醒水少少，国川嘅书咧个封面通常有胶嘅，通常好多人胶质比较重，一层胶喺外边嘅，佢哋搵张贴纸贴上去，咁如果你买翻嚟之后咧，你可以比较简单咁搣咗佢出嚟，同你搣嗰啲价钱牌差唔多嘅情况啦吓，咁后屘就因为其实佢呢个本就唔系佢本身想咁样做嘅，其实系因为佢赶唔切去将已经印好嘅书、 改， 去改，亦都冇唔想犯咁嘅本。大佬，我印好嘅书皮要重新全部重新嚟过。 印贴纸咯， 咁 结 果佢就印贴纸，然后就将贴纸贴落去，跟住发现咧，将我哋发现大家觉得呢样嘢系非常好评， 系受噶，系。 就想因为咧，嗱当然啦，佢你印贴纸会比重新印过平。但系如果你一开始就印咗上去，系平过啲印贴纸。 当然啦，另外印嘢嘛，贴纸、 但系问题就系讲紧大家受呢样嘢，我可以拎走，又你知啲十八禁个限制级嗰张嘢又唔 即系好样衰啊！ 样衰， 一俾人见到以为你系咩人嚟 嘅？而且中文界啲十八禁乱比噶嘛，真系喂大佬，我睇《魔力女管家》，你同我讲系冇错，最多咪两点，你真认真啊！即系搞到好似大家咸书 咁， 感觉 就系感觉 就。然后有时咧，佢又放喺左上角，大佬，你左上角你最能攞只手嚟遮住啊！你放右上角咧，你睇书嗰阵，你只手会揭，你会遮住咗噶嘛？我单手睇嗰阵时，佢会遮住咗，咁啊冇乜所谓。即系搞到 都正啊！ 咁后屘咧就啲人就再聪明少少，贴书腰，诸如此类，总之就系识得将佢避开翻嗰本嘢，冇破坏。 总之我收藏嗰阵时，我就唔会见到嗰个标志啦。 你印书腰嘅话咧，就既唔会犯本，因为你唔使多张贴纸，亦都唔会。你咁唔中意张，你咁唔中意个十八禁，你咪掉咗个书腰佢咯。即系咁啊，呢样比较咁日本咧就最简单，黄圈。叮叮叮咁大个黄圈， 喺书脊度嘅，就系 唔好过。 封面都有，封面都有， 好细 个， 好细黄圈嘅。 佢尽过你唔会过嘅， 佢尽可能会避免嗰个书脊影响设计嘅。 因为佢冇法例规定啊嘛。如果你好似香港咁有法例规定，不少于 20% 面积，咁你就冇计走嘅。 佢就尽可即系始终系顾及设计咧。 真系我自 唔会，同埋佢系将嗰个黄圈当做设计部分啊。佢知系 大家习惯咗太细啦，即系咁嗱，咁你 嗱。 讲完个书腰，仲系封面啦，唔好意思。 O K， 封面 就 因为入水，因为入到肉 面。仲有外即其实。 通常叫通称书皮啦，系书外边用，通常系胶质嘅封膜，包住好厚彩色、好靓嗰张纸，嗰个封面。 超靓！ 大家通常见嗰个，即系嗰部分咧，系一张独立一张纸包住本书，嗰张纸可以拎出嚟。嗰部分我哋叫书皮啦。 但系见有啲好似都悭成本就冇做到嘅，就咁。 非常少见，就 依家少啦，以前会 多嘅。焚系焚去，咪又系当初文传嗰单嘢，我哋之前讲文传有提到啦，即系因为咁样悭唔得几多，而且效果不好，效果唔好，因为封面张纸咧，即系点讲？唔系讲紧书皮啊，真系封面嗰张纸， 真系封面嗰个 系 O K 厚嘅，佢要有个硬度啊，所以要厚。 里边嗰啲， 所以佢印刷起嚟咧，第一颜色会好容易有限制。你要印彩色会非常贵，第二就是你难处理，第三就容易破损咯，因为你做唔到封胶啊，个咩，但系你书皮你就可以有一个封胶喺度， 同埋书皮佢本身系可以玩好多嘢啊嘛，同埋你容易处理啊，即系你话个书皮咁突然间成批换咗佢，即系换咗书皮，又唔使话成批书，你成个换咗封面就好大镬噶啦，咁啊后子。 即系 都容易处理多啲。 即系例如话我最后黑丝印啊， 啲意外嘢， 即系话本书你做 有啲嘢突然发觉错咗要改咁样。 系啊， 哦，咁仲有一样就系杂志附送嘅特别限定封面。 啊，当然啦， 即系compact 好，我 compact 好 Q 中意玩，我成日我收埋唔少。 我有一个嘅系女子高生第最后一集。当时 Comic High 系送咗个特别版封面，我为咗佢买 Comic High。 啊，即系佢即系俾，即系点讲啊？系俾啲连载又买，单行本又买，因为你一定系咁嘅情况下，你先用得着。 即系叫一个全沙律咯，我觉得系。 我觉得点讲啊？回归翻俾啲点讲啊？两边都买嘅忠实读者，最忠实系佢哋啦。 唔系，我会咁讲咯，即系你叫你买多本啦。 啊 啊！买完就先买埋 咁呢样 啦。 我觉得当然咪，当然系引诱你嘛。 即系我会咁样谂咯，即系。 我觉得 Lucky Star 最记得。 系啊，就系咁样啫嘛。 Lucky Star 佢就 company 入边系经常会送本特别版。 连载嚟噶嘛，基本上系。 然后咧，你如果你系买个台版嘅话，你就会发现好可爱嘅嘢。日版 company 送嗰种嘅嘢系套唔落港，套唔落台版嘅，阔得滞。佢会松泡泡嘅。 个岛唔同啊。 因为唔系岛唔同啊，岛一样嘅。厚度 唔同， 纸质唔同， 纸质唔同。 日本嘅纸雞啲，系雞啲，搞清楚。日本嘅纸雞啲厚，所以厚身发咗嘅，你会见到佢缩平哇， 胀胀咯， 松泡泡啲嘅。台版嘅纸咧就靓啲，实啲嘅，所以佢薄啲，但系重啲嘅。所以但系 即系变咗书脊就大， 会变咗个书脊会窄咗，咁你套落日版个书面咪会冇字咯。咁解决方法就系。解決方法就係唔係替換用，而係再包咗上去，咁就勉勉強強差唔多咯。 啊、 即係將原本嘅書皮依然保留，因為正常係預你拎走舊書皮嘅。咁、 啊、 你咪就放埋落。 着件衫嘅， 再包上去。 啊、 然後咧，我印象中好似係漸段，好學唔學學呢一招。 啊、 然後，但佢呢個限定版封套係限定，佢搞限定版。 啊、 但係然後咧，有人投訴，喂，咁我普通版嘅封面冇咗喎。然后唔知边个天才谂出嚟嘅， 啊、 即系限定版封面包住普通版封面， 哦、又系两件衫 ，OK， 又系两件衫，咁 <Okay, S 1> 今次又调翻转问题就系、是，咁你个外边限定版封面咪大咗一层咯，即系 包唔到啊，即系实际上即系拆咗落嘅事， 吓、啊、会出现啲 size 问题。 嗱、啊，题外话嘅，应该嗱一本买书，如果你买一大堆嘅，冇讲啦，但如果你买一本半本嘅话咧。包括漫画在内咧，佢喺买书嗰时咧，嗰个店员咧会帮你包一层书店。 书店的话，嗱搞清楚系书店。你喺拆船咧 ，Gamma， 你喺知咩 notebook 诸如此类嗰啲唔计书店。OK， 我哋继续。 咁咧就佢就会帮你包一层佢书。 佢会问你 包唔包嘅，睇唔睇？佢即刻如果你话包嘅话咧，佢会即场帮你包个好薄嘅一层羊皮咩纸，嗰啲咩纸啫，好 卡其纸 嘅书套。 明嘅 啊！就攞嚟即系等你睇唔到入边，睇唔到你包住乜嘢，你本书喺边？ 系啦， 因为有啲人咧系买完本书即刻攞上车睇，咁然后有啲人就唔系好中意俾人知自己睇紧啲乜春嘅。 系啦，而咧每而咧呢度又变成咗就每一间书店咧就各出自己嘅心思设计啦，就差唔多就间间都唔同嘅，有啲人直情系收集咗全个即系。我前一排喺日本同就见一本同人志，就係将东京嘅唔係东京嘅疫情係佢搵得到嘅所有嘅书店嘅书皮都包晒，即係每一张列晒出嚟。 啊老虎窿都有呢个服务，不过张嘢就好 Q 样衰。係嗰啲你喺书店即係文唔係书店，你喺文具铺会买到嗰种最普通嘅花纸嚟嘅。 佢有个限定版嘅，因为嗰本同人志介绍过有限定版虎窿限定版嘅 书皮。但係正常嚟讲佢就唔会问。所以如果大家唔係好晓日文而去到日本去虎窿佢问你要唔要某啲嘢嗰陣时呢，其实佢通常指引书铺呢个书套。咁你鍾意就要啦，唔鍾意就唔要啦。 係啦。同埋当日仲有一样嘢就係、是、其实呢係有日本係有出一啲叫做咩啲胶书套俾你包住啲文库本咁样嘅。 讲嗱呢样之前啦，咁你拆船有啦，咁唔系老虎窿啊，咁拆船咧就唔系包呢啲嘢。我印象中你特别要求好似可以帮你包，不过正常佢 default 唔系俾你，佢系俾个包漫画用嘅透明胶套。 系啦。 嗰种就系双面用双面胶黐翻埋。 系啦。 嗰种咧就点讲啊？嗰种系俾保护本书，就唔系为咗遮住入边个封面用嘅。 就变咗冇咁好，即系冇咁个性咯。 同埋， 因为我而家依出版 用大佬 用啊嘛，咁你唔会俾水水淋湿，人又唔会即系接巢性。 但系冇咁有个性咯，即系唔似其他书店咁样，佢真系去有间书店直情系将佢印咗张神宝丁书店街地图喺上面，有收藏价值咯变咗，但系。 但系就你就你放落本书度会好鸡肋啦。 系啊， 因为封本书上面都有图案噶嘛。 系咯，你 谂 你 都 需要图案。 咁你如果你作为一个收藏，你系会做你多少投影图？点解我话咁讲嗰样嘢就系因为咧呢嚿嘢其实几贵吓，同样质地嘅嘢喺拆船本身都买紧100 yen 10个。大佬，即系10 yen 啊，10 yen 1个嘅嗰套，好贵噶，所以咪话最我中意佢呢边噶。虽然有个佢个问题就系你 有价值咯， 包唔晒所有书啦吓，咁就另一个故事啦。 嗱，通常有一样嘢咧，即系之后讲到一样嘢就系、是，嗱系讲埋先。书入一般书套上面入印嘢多唔多？嗱，女书面印嘢就漏缝噶啦。但反而话书套入内 未必都有啲唔多， 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外边胶嗰套啊嘛。 系啊， 嗰嚿嘢咧就如果作为特点就成日见，即系点讲？我系见过一啲特点系点啊？系本漫画特点嚟，就唔系杂志特点，就系攞嚟俾你攞嚟包漫画用嘅。由细到我哋最细嘅 B 五本啦，去到最大包同人字嘅 B 四书我都见过。B 五书都见过。然后话，然后文王嚟啊，嗰个文王嘅个特点嚟噶，然后系一条都 OK 清凉嘅女，然后话呢度入边嗰本唔系 X 书，小姐你毫无说服力， 小姐无银咯，只咁讲。 因为一般嚟讲，佢印会麻烦啲咯。如果内书内书套啊，再印嘢就麻烦啲。 啊，咁呢个有一个话咧，就你去无量啊。无印良品，通常通称无良印品啦，因为你知佢中意咁样打四角咁睇啊嘛，你打直都 眼 多问题。即系呢个无良印品咧，最中意就系有啲 PVC 啊、皮做啊、咩布做，佢有唔同材质去做，去攞嚟包住本书。呢嗰类咧就系俾你出街拎住本书，真系保护本书用， 系啊， 保护本书用，同唔系俾人，我觉得都唔系俾人知，嗰本系攞去保护本书。 保 护 啫， 就系因为你翻到屋企，你就会拆咗佢，换翻第二个。咁同你电话套差唔多原理啦。虽然唔知点解日本嘅电话套系电话系唔落套嘅，但系书会落套。 你中意 书俾唔系应该咁讲，书系比电话重要嘅。 系咯，即系400 yen 两罐汽水，两三罐汽水就搞一碟嘅嘢，佢系值钱嗰本，值钱一部 iPhone 嘅 手机算吧。 你好难理解日本人 文化问题。 简单就系书系代表文化，手机唔系。嗱， 咁我攞翻嗰本书啊，咁你拆开嗰嚿嘢嗰时咧，你就会见到我哋嘅真系嘅真正嘅封面啦吓。咁 硬封面。 当年就大家成日讲噶幸运超人创先河啦，其实系咪最先都唔系好肯定，不过大家最记得系。 日本可能有啊， 比较深印象啦，即系我 大家比较深印象早期啦吓，但系而家咧基本上系十本八本半都有噶啦， 九成咯。 系个书皮入边，唔系个书皮内边嗰个叫封，我哋点叫内封啊？ 封面 啊，内 封 啊， 大家 唔系，因为内封面喺日本嚟讲系解书背咁解。 内封面， 内封面咧就系通常就系会有啲咩后记啊、附录漫画啊、设定啊、绘图啊，又或者我见过最无聊，但系都咩最实用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冇任何图案，净系得本书名嘅碎花图案。 咩吉先系比较多嘅，因为第一神拳到而家净系两个拳头嘅啫。 个用途系乜嘢咧？其实就系你如果你买嘅书店冇包书，啱啱我讲嘅书皮嗰个服务嘅话咧，你拆咗你嘅书，而你又唔想俾人睇到你买紧拆咗个书皮。好朴素一本书，同本文副本冇咩分别、 即系当系睇一本小说咁样。 即系有啲人系唔鍾意俾人知道你自己当家睇嘅漫画㗎嘛。 啊、 即系佢当然啦。咁、对如果你唔 care 呢样嘢，咁佢就其实都几碍眼，因为一啲都唔靓。 平实咯叫做。 平实咯。咁嗱咁嚟到香港嘅话呢，就三五不时会有啲出版社个美工偷懒。通常系美工啊。 好多原因啦，美工又好，即系成本又好嗰啲。 成本冇问题，都系印落去啫嘛，排个版咯，最因为你单色印刷同多色印刷，可能要个版一样啩，我唔系肯定。总之就系有成日会变咗呢。 我将佢转翻最简单，咪将佢转翻做单色咯。 吓，封面嘅单色版，但系佢本身最将入边嗰扎啱啱讲嗰扎嘢食焦晒咯。咁 同埋有阵时即系嗰度字多嘅话都 懒得嘢呀。 我唔知啦。 或者系翻译稿，喂生，你个翻译稿冇咗呢部分咁就算啦。 即系我都知道原因啦，即系 各种各样原因啦，费事唔不便。 我唔关住黑窗黑漏都啊，总之 好咁有冇可能性？咁比较少咯，都同埋咧呢样嘢之外咧，其实咧啱啱讲个书皮内侧咧，我系见过有时都会见到有嘢入边，即系画我其中一个就系奇乐之旅。因为奇乐之旅就宇宙唯一就好 Q 好 Q 中意玩啲乜嘢，然后佢打嗰度就系其中一话嘅短小超短小说， 系封面小说嚟嘅系， 即系佢我真系话难道大佬成本书俾你玩晕噶啦小姐，即系嗰度嗱咁咁又仲有一种咧就系、是、我记得系拉人食桌啦，呢个第一版嘅 Full Metal Panel 嘅漫画都系打开，因为嗰条嘢其实你打翻开之后一条长方条嚟嘅，好长啊。 嗯。 人物海报。 嗯。 佢整张人物海报喺上面、嗯。虽然因为技术所限，你嗰度一定要单色，不过都 OK 惊喜，因为嗰位正常系白㗎嘛。咁、 嗯、 相对女风大家通常都玩，而家大家见怪不怪啦。咁 跟住一样嘢就系、是、比较特别啲嘅，香港人会觉得好一样其唔应该有嘅嘢，但系日本嚟讲系而家仲应该有嘅，住民单。 哦，咁唔系应该系一定仲有噶，你嗰条住民单咧、 啊，香港个做法叫八谷。 香港唔做，香港你讲冇用，唔知点解会有条咁嘅嘢。 老实讲呢嚿嘢其实真系冇咩用。 啊， 唔系嗱咁讲啦， 香港用八谷。 所谓住民单咧，就系、是、你如果买日本杂志或者日本书咧。你会见到有一张纸印住本书嘅资料，一张白纸就 出版社啦、啊，出版社书名、 作者名、 作者名、 价钱， 即系关于本书嘅资料啦。 系啦， 本书嘅基本资料咯。 嗱、啊，点解呢张单呢香港就唔会有人收嘅，所以你会买喺香港买日本杂志啊，日本书嘅话，一定攞大笔嘅嘢。 你偶尔会见到嘅，譬如本张专注文单嘅书，嘅人，咁嗰张专注文单咧就系讲紧喺呢个 analog 年代啦啲书店 记录嘅 啲书店攞嚟记，第一攞嚟记低嘅用，第二就保书用。 嗱，系有一样咧就系好似着啱播紧，啱啱播完嘅《长眉少女》阿大秦其实都用紧呢样嘢嘅，睇佢嗰个书店嗰度咧，大一沓呢啲嘢就系呢样嘢咯。因为佢收咗之后，好简单，你想知买咗几本书，好简单，一睇咗书，你睇一睇咗沓纸，你知道哦，买咗咁多本。 啊、 OK， 跟住如果订书买咗几本，跟同书跟打翻去订，要嗰几多本书？ 啊 因为有啲系有佢系未话佢未完全数码化咧、啊，你买咗边本书咧，系要掹系每要收工之后将嗰沓嘢 系啊 入翻落电脑 数咯， 系啦、啊， 入翻落到电脑度、啊，即系佢有喺个电脑作业，但系唔系全电脑作业，嗰、 啊、 阵时咪会需要咯。 系 咯、啊，咁而家年代就比较少， 而家你用红外线 do 啫嘛， 嗰个 high span 数咪即刻知道咯。 但问题就系你呢样嘢真系叫做保留咗呢个传统，因为始终你有啲细书店或者啲。你唔系我奇怪，家家书店都全部电脑化，咁、 啊、 细书店嘅话，你仲 咧，你嚟已经电数码化咯。 呢个亦都系点解日本嘅书店收缩膜唔系包到冚嘅原因，因为佢要上方要留翻个空位俾你掹翻条嘢出嚟。 系啦，注文单。 因为嗰个注文单喺本仲喺书架嗰阵时咧，仲喺度嘅。 系啦。 咁你喺香港有时会见唔到嘅原因就系因为入货嗰个人，佢入货嗰阵就已经俾人抽走咗。 系啦。 咁就纯粹因为咁样原因啫， 睇需要啫。 理论上就每一本书、啊，每一本新书都应该有， 会有嘅， 系啦。 所以都有人将佢视为新书嘅证明嘅。 系 啊。咁因为你二手书你一定唔会有噶嘛。 系啊。 二手书会通常会俾人收咗。 通常收咗啦，除非一开始时冇攞到嘅啫。 嗱，呢样嘢通常有啲人会储嘅，但系基本上我就唔。我就唔储嘅。因为我系冇乜意思嘅，纯粹系即系夹 喺度，夹喺度都唔理佢咯，算咯。 哦，咁另一样嘢啦，有啲人中意夹喺度，我通常就掟嘅。 哦，因为佢一夹咧，夹住几页纸咧，好麻烦。 我会当书签用。 咁咪咩咯？即系又系收喺。 有时啲厚书 又收翻喺个书皮度咯。 系啊。 我当书签用噶，有时咧我买啲文库本啊，或者系啲厚书咧，咁我冇书签，佢又冇条带俾你做书签喎。啊，仲 有嗰个嘢啱啱冇，因为佢设计上就令你，咁你本书夹埋之后，你好难抽出嚟。 系啊。 即 系 好难， 就要攞喺本书度啫嘛，就系要 啱好扣住啊嘛， 系几好 咪上你成张咪 相当好嗱。咁顺带即系差唔多讲咧，就讲下啲就一即系争在啦。讲埋就系、是、通常咧书如果啲集漫画咧，要有啲特典送咧，包特典嗰下其实几头痕嘅，因为有时咧一大包，你买一本书，跟住你话你送一大包送海报啊，送啲嘢， 香港人比较有印象嘅，应该就系银之匙， 真系银之匙 啦，银之匙、银之叉、银之笔、银之匙咧，就佢一。 佢系就咁放喺本书上面嘅，结果就乜都冇冇咩嘅，就咁喺本书上面嘅。 硬 pack 好似硬 pack 埋一齐就进 咗啦， 就咁 pack 埋放咗喺度噶，所以佢本书嗰只羹啊，会喺本书度晾嚟晾去， 揈嚟揈去系啦。 然后咧佢高低，因为正常一本书系四方形噶嘛，你可以搭埋啊嘛，咁本书就好难搭。 点搭啊？ 正反唔系会啊，正反正反正反咁搭咯。然后好容易整曲本书， 一定啊， 即系俾人缝得多，所以第二期。就出嘅就俾佢系银纸叉，即系等你有叉用。 即系冇咁硬嘛。 佢落咗盒，佢就落咗盒。 嗱，依系日本做嘅。日本咧，不就算你有同 啲讲晒成个故仔。咁银纸叉，咁佢依然系压定噶嘛，但系佢系打侧多咗一盒嘢。咁你搭起嚟嗰时就冇咁咩，佢只系比较硬硬少少啫。咁佢咧，咁就继续下嚟银纸盒，今次就话啦，今次我真系。 八 盒啊！佢话系不合，但系我谂你主要应该系攞嚟放嗰两嚿嘢噶咯。 唔系 够长，我放 不 多啊。 咁不如出去饭盒好啦。嗱，有叉有羹，你不如饭盒我咁样一套咯，真系啊。 饭盒太大啊嘛，佢落去， 我成本都要。 咁你个餐盒攞嚟放叉放羹，咪差张筷子咯啊！我嗰阵系储齐一套，但系问题就系嗰嚿嘢就 OK 摊位大，同本书系差唔多大。咁佢就打横突咗一大嚿出嚟，结果咧正常佢系 B5 盘嘅。啊，佢系 B 六半嘅，咁佢就要佢结果就要塞落去正常 A 五大嘅书，即系大读书，即系小新啊嗰类嗰个 size 嘅大读书度，嗰个位， 咁 系O K 压定， 系咯， 系啊， 不过就还好咯，其实只要出版社唔计较成本，我都 O K 嘅，冇所谓。 嗱，日本情况咧，通常一定用纸盒嘅。因为佢方便一批运啊嘛， 整坏， 同埋佢方便运输啊嘛，因为佢整完啲纸盒嘅话，咪容易堆搭啊嘛。 日本咧就呢方面有好聪明嘅，两件嘢分开嚟。 啊 哈，书还书就 唔系最多唔同嘅系个封套啫，其实 唔系 连埋又用纸盒咯，连埋 书还书，封个盒还盒，两样分开唔同地方 pack 俾你嘅，即系一佢哋会见你会收到一箱书，一箱特典。 啊哈， 然后咗书店，唔该你自己搞掂佢。 嗯。 然后你就会见到啲有日咧，我哋买开嗰啲杂志可能比较少见，啲靓妹买嗰啲咩啲， 大家有事啊，仆街！我当年买好多啲咁嘅杂志，好恐怖啊！特典， 你望下啲特典 size， 你就知啦，见特典大过本书啊，顶你个肺！ 我当时买立卡嗰时，纯粹为佢特典，佢啲好骑特典噶， 咁啊成盒嘢咁样，即系 然后咧，我唔知佢到底系基于什么理由。佢系一定日本书店系一定要两件嘢 pack 埋一齐攞出嚟买，即系佢，所以结果你就会见到一本书， 庞然大物， 狮子型咁咬住嚿特典个盒， 系啊， 样咁样搞， 系噶， 然后因为咁样一定散噶嘛，然后个店员仲要用尼龙绳落龟甲绑， 唔系尼龙绳，唔系而家好啲嘅用橡筋， 啊，真系 好灰， 系啊，嗱，你而家就算而家都系嘅。唔好话啦，卡洛斯咁过分啦。就算一本书，例如话佢仲一本特典咩小册子咧，佢因为一本漫画集册子已经厚噶啦，佢再将嗰本小册子夹喺里面，仲厚，结果咧， 我最常见我 case 系嗰时跟咁 A 字。 我意思系佢做嘅系一定系夹喺本书入边，我完全唔明白点解你要咁做噶。你同捆喺本书度，两件长方体捆埋一齐唔会好大问题噶嘛。但系你要将一件长方体夹住喺本书入边， 咬住佢， 就实搞到变形嘅。 书就变形咯。 不过咧，通常呢种情况就都喺主要都喺啲杂志度，而杂志基本上变唔变形，大家唔 OK 冇 OK 啊。 OK 啊。不过香港人啲咩？我啲真系香港人通常都系醒目啲啊。点解咧？嚟到香港之后，香港拆船即系我哋讲嘅宇宙船啦。佢哋做法咧就系、是，你买本书嗰阵时候，佢系记得哦，呢本《电击漫王》今期送乜嘢，问通通乜嘢，佢 买 完佢就喺柜台度攞翻件嘢俾你。即系咁样，跟住你怼入胶袋又好，自己攞又好，总之就系两件嘢，其实系完全分开怼俾你。 不过好啲嘅有啲头先讲开呢个夹啦。如果系杂志嘅话，即系例如话系Math People 嗰类佢咧，因为佢本身本书好圆啊，夹落去其实就唔会点样变形嘅。呢样好啲。 唔系问题，佢睇嚟好 Q 骑呢啊嘛，大佬。 但系 我 就见怪，见怪见熟啦。因为我系你去啲杂志去书店啊，啲杂志打咗系咁，因为佢送特典啊嘛。尤其是一送特典，啲特典又厚得嘅话咧，就系变本都一拱起咗一包一包嘢咁样。 即係我係見過一種啦，係因為我唔明點啊，係因為佢件嘢實在太大嚿啦，即係唔係講緊佢唔係同本書一樣係大喎，搞到成個書證咁夾住，係橡筋都箍佢唔住。 哦，咁嚟嗰啲， 太大一陣。 結果係要繩，你要攞尼龍繩去包 Q 住。 咁啊， 學生你真係好 Q 恐怖咯，睇落去。 即係依個比較過分啲，但係一般嚟講， 橡筋夠夠， 橡筋扎得住你放心。 咁另外一個咧，點解佢要咁 Q 大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有時會送啲辣體嘅嘢。立体嘢有厚度嘅，即系一个送个 figure 仔，咁你 figure 仔衰衰地都有两三 cm 厚啦，咁你个盒冇两三 cm 点得咧？ 哇，佢最多唔系极其量咪拆开个 figure， 跟住 同埋咧，你打开你打开个盒你就知点解，你又知佢点解用咁娇个位，你好难明白佢入边咧系喺大宅填充料嚟。 系啊。 保护佢， 唔系佢系惊死惊死你烂啊嘛！ 喂，大佬，你烂咗你，因为可能佢真系 最经典嘅咯，啲 2.5 细细只公仔，四分一盒， 咪同啲扭蛋一样啫，唔见啲扭蛋烂，即系多余嚟讲。 系， 即 系好似 扭蛋，你唔可以做圆形噶嘛？ 咁同诶亚马逊用包装一样啫嘛，费事烂，费事坏，包落啲， 即系免得。 亚马逊就反而好啲，亚马逊就聪明少少，佢识得佢系冇错，都系用收缩物啪啪啪。但佢系同唔系夹喺本书入面，即系佢唔会搞到本书变形。即系我夹佢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会搞到本书变形嘅。 所以我而家咧喺Melon Books 订书咧，我通常系去佢个店攞。一来咧咁方便，二来就系、是、如果系店攞啊，佢就唔会用个纸盒袋住，净系搵收缩胶再加块硬胶纸包住一 pat 一 pat 咁就放咗喺度。 哦，一样噶，都系佢你唔去店头买嗰种，因为我唔知点解噶，可能系因为咧你真系 pat 好之后，因为你。pad 好之后放喺本书垫上面咧，相对嚟讲安全啲。但如果你用嗰种咁样咬住嘅方法去寄书嘅话咧，你真系会整烂本书，唔系变形咁简单，真系会烂。讲、多几嘢真系会烂噶，所以佢会用翻聪明少少嘅方法，就香港嗰种咯，就系咁样分开俾你。咁当然啦，偶不意会出现啲漏 Q 咗特点，因为我唔知点解噶。唔系，咁话聪明佢系点讲？佢会预特点数目系略多于你本书嘅数目噶。你俾书铺嗰阵时系会多少少做后备嘅。一如果包装烂咗咧，啲客会退啊 ，credit card 嘢。预二就系预你漏啦吓。所以咧，因为拆船系点讲啊？进口商啊，佢系直接同出版社攞，佢亦都会同样规则咁样翻嚟。因为散书就冇得讲。咁佢所以佢有时你会见到佢啲另外散开卖嘅特点，放心唔系假嘢黑一剂抽起咗某个人嘅，系佢嗰部分系真系突得出嚟。咁、如果普通水货铺就冇咁。 系佢要惊你有难有成嗰啲都要换。 系啊，所以咪话啲后嗰啲系后备嚟嘅。 关事 嘅 其实。 佢哋系卖完书之后仲有后备剩喺度，咁咪攞出嚟卖咯。即系正常书铺咧就会正房书店咧就会退翻俾出版社，但系你知你喺香港退到嘢翻去旧仲贵过。 咁不如我卖咗好过咯，如果我退得嚟嘅话。 即系我抌咗佢都冇咁嬲。即系我抌咗佢都冇咁嘥钱。 咁 当然啦，卖攞嚟卖 最好。系啊，系啊， 咁但系咁，如果普通啲水貨鋪咪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即係咁啊，澄清翻，因為我成日聽到噶，有人話哇，扎船呢間嘢，即係聽個名字就知佢有古惑噶啦，即係扣起啲特點攞嚟賣，唔係呢回事，放心，唔係 嘅，冇做咁過分嘅。好啦，咁今次差唔多啦。其實我一喺下有機會又講下就係啲 game 嘅包裝，因為 game 包裝其實係一幅咁長嘅 game。game 包装事系好多嘢讲嘅，咁今次书商业字嘅包装，下次我讲下同人字嘅包装，同字包装系 同文字嘅包装系通常冇包装， 唔系有啲嘅，咪应该咁讲就系睇用咩材料印刷啊，即系嚟话啲 copy 本啊啲嘢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